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莫里埃的剧本《贵人迷》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子夜》最后一章的上半部分，民族资本家吴孙甫在与买办资本家赵伯涛的斗争中孤注一掷，他把自己的公司和住房都抵押了出去，在公债市场全力做空，结果失败，他将破产，一无所有。我们继续欣赏《子夜》最后一章的下半部分。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要是吴孙甫他们的友军杜竹斋敢这袋加入火线，空头们便是全胜了。然而恰在吴孙甫的汽车从交易所门口开走的时候，杜竹斋坐着汽车来了，两边的汽车夫捏喇叭打了个招呼，可是车里的主人都没有觉到。竹斋的汽车咕的一声停住，孙甫的汽车飞也似的回公馆去了。也许就是那交易所里的人声和汗臭使得吴孙甫一时昏厥吧。他在汽车里已经好得多，额角上的邪火也渐渐褪去，他能够理性地想一想了，但这理性的思索却又使他的脸色一点一点转为苍白。他的心重颠颠地定住在胸口，压迫他的呼吸。蒙蒙的细雨现在也变成了倾盆直泻，风也有点刺骨。到了家从车里出来时，吴孙甫猛然打了一个寒噤，浑身汗毛都直竖了。阿轩和林佩珊在大餐间里高声嚷笑着，恰在吴孙甫走过的时候，阿轩冲了出来，手里拿了一本什么书，背后是林佩珊追着。吴孙甫皱着眉头，别转脸就走过了。他近来已经没有精神顾到这些小事，并且四小姐的反抗也使她在家庭中的威权无形中缩小，至少是阿轩已经比先前放肆些了。 到书房里坐定后，吴孙甫吩咐当差的第一个命令是请丁医生，第二个命令是深刻拜访，一概挡驾。他还有第三个命令正待发出，忽然书桌上一封电报转移了他的注意，于是一摆手叫当差退出，他就看了电报。这是唐云山从香港打来的电报，三五十个字，没有翻出。吴孙甫拿起电报号码本子翻了七八个字，就把那还没有发出的第三个命令简直忘得精光了。可是猛地他又想起另一件事情，随手丢开那电报，抓起电话筒来。他踌躇了一下，终于叫着杜竹斋公馆的号头。在问明了竹斋的行踪以后，吴孙甫脸上有点笑容了，万分之一的希望又在他心头扩大而成为10%、20%、30%，而在这再燃望的希望上又加了一勺油的是唐云山的电报居然是好消息。他报告了事务顺手，时局有转机，并且他在香港亦已接洽好若干工商界有利分子，一中公司尚可卷土重来。最后他说即日要回上海。吴孙甫忍不住独自个哈哈笑了，可不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吗？ 然而这一团高兴转瞬便又冷却。 吴孙府嘴角上虽则还挂着笑影，但已经是苦笑了。什么香港的工商界有利分子接洽的有了眉目，也许是空心汤圆吧。而且这样的空心汤圆，唐云山已经来过不止一次了。再者，即使金回的汤圆未必仍旧空心，然而远水救得近火吗？这里公债市场上的决战，至迟明天要分胜败呀。吴孙府他们所争者就是现在，现在就是一切，现在就是真实。而且即使金回不是空心汤圆，吴孙府也不能不怪唐云山太糊涂了。不是屡次有电报给他，弄到了款子就立即电汇来吗？现在却依然只是一封空电报。即日要回上海吧，倒好像香港还是十八世纪通行大元宝，非他自己带来不可似的。人家在火里，他倒在水里啊。这么想着的吴孙府脸上就连那苦笑的影子都没有了。一场空欢喜以后的苦闷，比没有过那场欢喜更加厉害。刚翻完那电报的时候，他本想打一个电话给孙继仁他们报告这喜讯，现在却没有那股勇气了。他坐在椅子里捧着头，就觉得头里是火烧一般。他站起来踱了几步，却又是一步一个寒噤，背脊上冷水直浇。他坐了又站起，站起了又坐，就好像忽而掉在火堆里，忽而又滚到冰窟里。他只好承认自己生病了。不错，自从上次他厂里罢工以来，他就得了这怪病，而且常常要发作。而刚才他在交易所里竟至于昏厥，莫非也就是初步的脑充血？老太爷是脑充血去世的。怎么听医生还没进来？该死，缓急之际竟没有一个人可靠。吴孙府无端迁怒到不相干的第三者了。 突然电话铃响了，季玲玲那声音听去是多么焦急。吴孙府全身的肉都跳了起来，他知道这一定是孙吉仁他们来报告市场情形。他拿起那听筒的时候手也抖了，他咬紧了牙关，没有力气似的叫了两声喂，就屏息静听那生死关头的报告。然而意外的，他的眉毛一挺，眼睛里又有些光彩，接着他又居然笑了一笑。哦，涨上了又跌吗？哦，跌近33块吗？哎，可惜，看上去是多头的胃口已经软弱了吗？哈，边浅刚开盘吗？怎么打算再抛出200万保证金记账？我赞成。刚才云山来了电报，那边有把握。对了，我们不妨放手干一干。啊，款子还没有汇来，可是我们要放手干一干。哦，那么老赵也是孤注一掷了，半斤对八两。哦，可见是韩梦祥真该死啊，没有他去报告了我们的情形，老赵昨天就要胆小。不错，回头总得给这小子一点颜色看看。竹斋吗？早到了交易所了，你们没有看见他吗？找一找吧。啊， 吴孙府挂上了听筒，脸色突有放沉了。这不是忧闷，这是震怒。韩梦祥那样靠不住最不该，况且还有刘玉英，这不要脸的两头做内线，多少大事坏在这种部下没良心不忠实。吴孙府想起了，恨得牙痒痒的。他是向来公道，从没亏待了谁，可人家都以怨报德，不必说姓韩姓刘的了，就是自己的嫡亲妹子四小姐也不谅解，把他当作老虎似的，甚至逃走出去不肯回来。一阵怒火像乱箭一般直窜心头，吴孙府全身都发抖了。他铁青着脸，咬紧牙齿在屋子里疾走。近来他的威严破坏到不成个样子了，他必须振作一番。眼前这交易所公债关口一过，他必须重建既往的威权。在社会上，在家庭中，他必须仍旧是一个威严神圣的化身。 他一边走一边想，于许给自己很多期望，很多的未来计划，专等眼前这公债市场的斗争告一个有力的段落，他就要一一开始的。 电话铃猛可的又响了，依然是那么急。这回吴孙府先就吃过定心丸，便不像刚才那样慌张。他的手拿起那听筒，坚定而灵快。他一听到那声音就回叫道：你是何府吗？哦，你说啊，不要紧，你说。窗外猛地起了狂风，园子里数声怒吼。听着电话的吴孙府突然变了色，锐声叫道：什么？涨了吗？有人趁我们压低了价钱就爬进？不是老赵，是新户头。是谁？是谁？啊，是竹斋吗？唉，我们大势已去了呀。啪嗒，吴孙府置听筒在桌子上，退一步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直是喘气。不料竹斋又是这一手，大事却坏在他手里。那么昨晚对他堪诚不公的那番话，把市场上虚虚实实的内情都告诉他的那番话，岂不成了开门一道吗？唉，众叛亲离，我吴孙府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人的？只是这一个意思在吴孙府心上猛锤。他蓦地一声狞笑，跳起来抢到书桌边，一手拉开了抽屉，抓出一支手枪来，就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胸口。他的脸色黑里透紫，他的眼珠就像要爆出来似的。窗外是狂风怒吼，斜角雨打那窗上的玻璃，哒哒哒的，可是那手枪没有放射。吴孙府长叹一声，身体落在那转椅里，手枪掉在地下。恰好这时候，当差李贵引着丁医生进来了。 吴孙府决然跃起，对丁医生狞笑着叫道：刚才险些发生一件事，要你费神，可是现在没有了。既然来了，请坐一坐。丁医生愕然耸耸肩膀，还没开口，吴孙府早又转过身去抓起了那电话筒，再打电话。这回是打到他厂里去了，他问明了是突围月事，就只厉声吩咐一句：明天全场停工。他再不理睬听筒中那吱吱的声音，一手挂上了，就转脸看着丁医生，微微的笑着说：丁医生啊，你说避暑是往哪里去好些？我想吹点海风呢。那就是青岛吧，再不然远一些，就是秦皇岛也行。那么孤岭呢？孤岭也是好的，可是没有海风，况且这几天听说红军打吉安，长沙北围，南昌、九江都很吃紧。哼，这不要紧，我正想去看看那红军是怎样的三头六臂了不起。丁医生，请你坐一会儿，我去吩咐了几句话就来。吴孙府异样的狂笑着，站起身来就走出了那书房，一直跑上楼去。现在知道什么都完了，他倒有镇静起来了。他轻步跑进了自己房里，看见少奶奶蜷倚在靠窗的沙发上看一本书。佩瑶，赶快叫他们收拾，今天晚上我们要上轮船出码头避暑去。少奶奶猛一怔，霍地站了起来，她那膝头的书就掉在地上，书中间又飞出了一朵干枯了的白玫瑰。这书，这枯花，吴孙府今回是第三次看见了，但和上两次一样，今回又是万事千辛，划过了注意。少奶奶红着脸朝地下瞥了一眼，枉然回答：那不是太局促了吗？可是也有你。 好朋友们，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在过山车一般的大起大落中，吴孙府被自己的亲戚和下属出卖了，一无所有。作者精心塑造了吴孙府这样一个形象，通过他的事业的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他多重线索，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